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拍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位于北京中心城区的景山、中山、北海、天坛四家市属公园已经基本完成腾退区域历史景观的恢复方案设计，明年春季之后将再为市民增加开放面积3.8万平方米。请听报道。 在景山公园东门内北侧的观德殿二宫门修缮现场，工人们正在用砂纸打磨红漆大柱。景山公园副园长宋凯介绍，经过6个月的施工，到今年10月底，观德殿第一、第二进院落的修缮就会完工。 我们把观德殿那5857平米的这么一个院落呢，整个的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规划，包括过去的一些临时的建筑、居民居住的房屋都在拆迁腾退的范围之内。预计呢，明年的一二进院落就可以对外开放。 天坛公园已经完成了仅720平方米的住户房屋的拆除，还有5200平方米的生产用房正在拆除，是四家公园中腾退面积最大的。天坛公园副园长高飞说， 后续的环境整治这块包括拆除6000平米的管理用房，修缮248平米的古建，恢复绿地1.89万平米，实现开放区域2.24公顷，这段新增加的计划于2019年的6月份实施整体开放。完成这个环境整治之后，天坛的内坛格局将会有一个完整的展示。 市公园管理中心综合管理处副处长刘军介绍，目前景山公园已完成园内4户居民的签约腾退，中山公园5户，北海公园4户，天坛公园20户。在文物修缮和景观恢复工作完成后，这四家公园将增加文物保护区开放面积38256平方米，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 这次腾退的面积呢，达到了7785平米。在腾退住户的周边的环境也实施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景观提升，里头有园林绿化的提升，有房屋的拆除，还有一些道路的铺装的改造。预计呢，在明年春季以后吧，陆续向游客开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北京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执法队、旅游委等部门对平安大街旅游大客车乱停车现象开展综合治理，1小时检查17辆车，3辆车因违规停车上下旅客被处罚。虽然距离国庆长假还有1个多月，但许多游客已经预定好了11出游行程。某大型旅游网数据显示，早在7月初就有游客预定了11出境游线路。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成为10大热门客源地，其中亲子游人数和去年相比上涨达40%。80后爸妈带娃看世界成为11假期的主流。从目的地来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等国成为出境长线游10大热门目的地，其中美国和加拿大人气最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在9月下旬开始进入赏秋好时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今年克罗地亚、挪威、比利时成为了国庆游预订人次增长最快的黑马目的地。其中在2018年世界杯爆冷而备受球迷关注的克罗地亚、比利时近几个月旅游人数迅速攀升，将在国庆迎来出游高峰。价格方面，今年11出境游价格和平时淡季相比上涨了 30% 到 40%， 部分短线游热门目的地甚至会翻倍。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不太高，大部分时间呢体感比较舒适，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适宜您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有降雨的天气，对假日出游不太有利，而且双休日呢气温下降，请您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防雨和调整穿着。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周末了啊，想必大家现在已经蠢蠢欲动，可能到晚上一下班的时候出发就开始京郊游了。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在夏明节目之前播报的天气预报是周六夜间到周日可能会有降雨， 山里会更冷。哈哈，特别好啊，我们非常也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暑期好不容易过去了，大家盼到了这样的凉快的天气啊，好好的珍惜一下。 嗯， 当然大家出去京郊游的话，可能选择更多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特别火的民宿。 是， 嗯， 哎呀，就包括我们在上晚上吃喝节目的时候，有很多的听众都说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北京周边山清水秀的地方，你们觉得哪个民宿物美价廉？ 对、啊、 特别好。 几乎没有啊、 嗯、 而且昨天我们还聊呢，有一个特好的地儿， 嗯 啊，一小院儿啊，也是过去的那村子里边遗留下来的， 嗯 啊，经过一些改造，里边设施也特别好。前面呢大概海拔是1000多米。 哦，那挺高的。 你站在那小院的门口，凭栏远眺就能看到群山。 哦，平谷。 忘了这真是啊，忘了是哪儿了。哎，好像还真是苹果。 对吧， 真是苹果、嗯、是是是。然后我说贵吗？啊，春哥说嗯贵，特别贵。我说哟，那好定吗？嗯，特别慢，根本定不着。 我这么火。 是、 哦、 就这么火啊。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特别火的民宿，但是跟晚上节目不太一样啊。我们不推荐说您去哪儿玩啊，去哪儿住啊什么的，我们不说这个。我们以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说一说民宿，以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一说民宿这个东西。 对， 因为好多人去住民宿的时候都会发现民宿的设计感让他们感觉非常的高端，但同时又很舒服，这是怎么能够设计出来的呢？而且在这些设计师的眼中，民宿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对民宿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啊，我们来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应该他涉及的领域不只是民宿，民宿只是其中的一项，很多很多。但是我看过他的一些作品， 嗯， 都是艺术性极强、简约而不简单的东西。 哦， 哎，你看一定喜欢。 好， 而且我看的那几个估计只是凤毛麟角，只是几个拿出来做案例的一些东西，肯定还有非常棒的一些作品。我们请出小山秋舍的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798艺术设计事务所的设计师周小山老师，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周小山。 哎，这个一开始咱直奔主题吧。先说说您设计的民宿，我们在北京周边能找着吗？ 现在能找得到。 哦， 有一些民宿，我们在云南那边设计，云南那边设计的更多一些。 嗯嗯。 然后呢，北京这边我们现在有一些在做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一个村落的整体民宿改造。 因为我相信你们要做这个，就肯定要参考，啊，要互相交流和学习， 采风。 哎，对对对，比如说咱们先不说走出国门的，就比如说北京周边的，你们看了很多吗？ 北京周边看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想做一个自己的民宿，所以什么顺义、怀柔啊、平谷啊，到处转， 到处找地儿。 对对，然后也去体验每个民宿有什么特点。 哎，那你怎么定义民宿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做设计师来说，可能其实民宿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原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民宿和其他的这种旅行中的住宿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可能有所谓的招待所，什么宾馆，然后后来发展成四星、五星级酒店，然后什么快捷酒店，就等等了。然后这些呢，后来我们想民宿跟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再后来，其实出现了一些客栈，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像民宿了。但是似乎呢，它好像又不完全是民宿的意义，所以后来我们总结啊，民宿它应该就是需要有这个主人去参与的。就是这个主人应该是在住在这里的。我觉得这是纯粹意义上的民宿。 就是可以简单粗暴的认为民宿就是升级版农家乐吗？ 有一些可能就能这么理解。 其实从字面意义来说，就是民宿这两个字，民肯定就是民房。 对对， 对吧？就是本身人家的房子，然后呢，然后您可以在这儿住宿或者借宿，然后呢，这样的房子呢还比较接地气，就不像是说啊五星级酒店或者什么，它可能稍微高端一点，它不太接地气。然后再其次呢，剩下酒店当中涵盖的东西可能在民宿当中都有。你比如说我可以有你的早餐， 对， 然后您需要一天三顿饭有什么要求，按照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吃的一些比如说乡村特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哎，我前头有院，我种的什么什么，可能在做的粗粮里头我就给您加上，包括给您泡的那茶可能就是我后山采摘的一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给你泡的一些水，让你喝完了以后可能润肺等等，可能这个民宿的意义就大起来了。 对，这样其实它民宿我觉得更多的是注重的一种大家旅行中的一个体验，因为它是旅行的一部分。过去的这种酒店式的住宿可能它跟你的目的地去旅行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民宿我觉得它应该不一样。因为这个主人可能他住在这儿，或者是他有一段时间要住在这里。然后他会参与到这个当地的生活里边。比方说他可能是一个茶农，也可能是个画家，或者他可能就是个网红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旅行的时候，然后住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其实更能有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 对，民宿其实是这几年开始火的，但之前你说民宿这种形式在咱们中国有没有？肯定有。 对，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 农，不那么叫， 跟农家乐形式是其实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我也是查资料，说是民宿最早有几种不同说法，有的是说从日本起源的啊，有的说是从英国起源的，咱不说从哪起源的，但是我们找一找它最开始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咱们拿英国这边来说，就是英国那个时候呢，因为经济不太好啊，很多的农家呢就是自己种庄稼吧，只能自己吃是没问题，但是您要想挣点钱嘛稍微难，但是人家那儿呢风景特别优美， 所以呢他们就说哎呦有好多旅行者来， 对，这是很好的资源、 啊、对，那时候酒店又不多，又不像现在似的啊，酒店林立，什么四星五星的几星的古堡啊什么的都有，他那时候没有，所以呢他们就、这些农民就想辙说我们家这么大的地儿，要不就让这些旅行者们来我们家住吧。原来最开始就是一个 2B， 什么 2B 呢，一个 bed 就提供一个床，还有一个就是 breakfast 提供一个早餐，也就是这样，不就不是一日三餐，这可能就是后期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些服务功能啊。这是最早的时候在英国的一个性质，到了中国之后最近开始对这个民宿有一个定义，还挺有意思，他说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的住宿设施。而且还有的定义特别多，超过15间房的就不能叫民宿了， 那叫托拉斯。 说你这一定要少，啊，你大概比如五六间，那就特别适合，就是民宿这个称谓就特别适合了。我觉得定义这些单说啊，就民宿这种形式，还真跟定义挺靠的。 对 不对，咱们去民宿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一般在城里边很少能吃到的， 对， 是的， 野菜， 对 啊，吃一些，一说我们那儿也有这个猪肉也有鸡肉，但是我们都是走地的遛山的巡山的这种鸡，吃的是一种自然，好像民宿和自然就好像自然的划到了一个等号， 对 对，是这样， 对，而且不光是这些，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你想我记得我9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一说同学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比如好多，你比如说最远的去过狗个庄， 哦， 啊，狗就是都十渡再继续往西， 嗯， 啊，那野三坡那边， 嗯， 就在火车道边上，然后它就是那条河的边上全都是农家乐， 哦，那时候就有农家乐， 就有农家乐，然后在人家农民那儿住，人家就是。其中一间房大通铺，男生都在这屋，女生都在那屋，反正都是大通铺。然后院子里是那种歪脖水管子，啊，然后那底下可以直接浇着一西瓜，就类似这种。大概一宿的话，平均一个人20块钱， 嗯， 10块钱，也就是这样。但是大家玩的也挺开心， 嗯。 然后包括再早的时候，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坐绿皮车去怀柔。也是住农家乐， 嗯 啊，你也 那时候也没什么别的能住的， 对呀、 啊啊。 我上小学那时候坐绿皮车去北戴河， 嗯， 也住农家乐，全是大通铺， 哦， 啊，就全是这样的。 呵， 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多么的物美价廉 啊！那时候挣的还少呢 啊，那倒是， 对不对？ 那倒是， 比例差不多， 是是是。 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没现在这么热吧？ 是。那但是那个时候， 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富人不多嘛，但是穷玩的人也有，然后这么玩完了以后吧，觉得也很开心。 对， 嗯， 对，可能有的时候会比住大酒店还要开心。 是是是， 嗯、 哎，那咱们再翻回头来说说，就比如说你们在设计民宿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民宿当中都要有啊一些什么元素在你们的设计里头，这个民宿哎一下就提高了一个档次。完全不一样，它有设计感， 有这种规律可以寻找， 哎、 还是我无定律、 其实好像不会有太多的定律， 嗯， 因为每个民宿性质不太一样， 嗯， 啊，有一些呢，它是这种，有一个普通的民房，主人自发，然后他要做一个民宿，有的是商业介入，然后投资做一个民宿，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就像我说，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茶园，他在茶园里盖了一个房子，然后变成了一个民宿。所以，基本规律可能应该算是在，还是要贴近自然吧，然后体现当地的一些特色。 嗯， 当然在环保方面，应该是设计师首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嗯，哎，那你觉得？就是在城市里边我们装一个楼房，或者说在城市我们装一个别墅啊、跟在乡村我们做一个民宿，装一个民宿，它有什么区别吗？ 嗯，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 最大的区别是民宿的话，它应该算是一个外向型的，就它要 外向型， 对，它要针对很多 客人， 对， 哦， 然后他要保证这些客人的安全舒适，然后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算是外向型，我自己来定义的。 嗯，明白明白。 还有一些比方说像城市里的这种自己家里边的住宅，我把它定义成是内向型的，因为它是一家人然后长期居住的一个场所。 嗯， 那需要最重要保证自己家里边的人的便捷和舒适。所以这应该是根本区别。 对，哎，但是其实现在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因为现在大家出来玩，大家把民宿的这个概念呢又扩大了啊，因为民宿现在原来分为什么景区民宿啊，什么什么景点民宿啊，或者是什么乡村民宿，现在又出现一个概念叫城市民宿。 那是的， 对吧？就是我们家房子挺多的， 对 啊，我其中只住了一间，但是其他的吧，我租我又觉得哎没什么意思，不好玩儿。我呢就想把这房子改造的跟就很舒服很别致，然后呢大家比如说来北京玩的朋友可以去我这儿住，也是收钱，跟这个其实也是民宿的概念。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北京就在四环边上，他有一个算是一个公寓房， 哎， 两居室， 嗯， 然后他把它也是改成了一个民宿， 嗯， 然后还不错，他那个民宿还算挺火的。因为他那个房子首先格局其实跟被他改的已经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两居室了，是不是？然后格局用我们身边好多朋友说，哎，改得很洋气。然后呢他里边的一些家具其实本身是他自己的产品，因为他也是个设计师，所以他会有一些从欧洲淘来的一些旧家具然后放到里边，其实那个是他这种城市民宿的一个特点。 对。 然后他本身自己有一个小品牌，然后可以把这个家具进行在自己的民宿里进行售卖，还可以。 哦， 对， 他多赢，对吧？因为相当于我又是一个展厅了， 对 吧？然后，但是我还可以再用。 对， 哎，这个倒是挺好。 所以他的住宿还很便宜。当时我们去住过几次，300一个两居室，我们去住可能300块钱。 哦，真的呀？ 对吧？比很多酒店还要便宜。 哦，那你一会儿告诉我在哪儿，我给你体验一下。真的， 他那个确实不错， 我去看看家具去。来，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跟我们的设计师周小山一块儿聊一聊民宿的设计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啊，聊一聊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马上回来。 老婆，每环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 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我们平时旅行当中最看重的几样，而在这几样当中呢，可能大家花钱比较多的，占您的旅行费用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住了啊，住这一项要占到比重很大。 嗯， 不过呢，大家在花钱的同时，现在又开始寻求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原来可能是住这种四五星酒店住的比较多了啊，现在大多数人呢，可能不管您是在北京京郊也好，咱们国内也好，还是去国外玩也好，好像住民宿都成为了一个大家的一个选择，至少成为一种选择，都会去看一看。比较价格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大家是想要追求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 对，是，因为我跟小胖我们出去采风也去过很多的民宿，确实也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 是， 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想过，为什么现在民宿会慢慢的风靡起来？其实我觉得有多种原因啊。其实首先我觉得是双赢，因为第一呢，对于当地的住户也好，百姓也好，他们是赢的，对吧？人家受益嘛。你比如说，这个本身是我们家的老的房子，以前已经快残墙断壁了，哎，但是这时候呢，有人投资，有设计师来帮助，在原有的基础上，然后重新让它焕然一新，哎，那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再其次，我还可以再就业呀，再就业，对呀，我可以自己来打理我这个房子。所以同时挣了一笔钱之后，自己这个乡村也变得很美丽了，跟原来的那种很破败啊，很凌乱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这边硬。然后再其次，对于住户来说，住五星级酒店啊，他觉得没意思。 对，确实没意思， 对吧？ 对， 但是住这儿却很新鲜。 嗯， 或者是他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子有三间房，几户好朋友一起，中间这小院子，大家可以在这聊天什么。哎，又有那种儿时的那种住四合院，街里街坊一块聊天，哎，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很新鲜，很新奇， 很自由。 哎，愿意掏这笔钱。 哎，这一看就是领导的这个层面啊。一会儿咱们聊聊设计师层面啊，因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是好像跟利益没什么牵扯。 全包园都要满间了，橱柜特棒，家居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1-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洗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十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然后再其次呢，就可能就是一个他对建筑设计有什么样的要求，那可能给设计师发挥的空间有多大。 嗯， 那有的好的设计师可能会做出一个房子，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哎，对于你们来讲，是给你们空间越大越好，还是？ 当然我们希望是空间越大越好。 哦， 但有的时候 就是一片废墟，什么没有。你，哎，就这地儿啊，反正你给我盖一个，这样最好，是吧？ 这个废墟怎么理解？ 就是说这儿原来是有房子的，本来是我们想把它修缮修缮的，前两天下了大雨， 倒了， 全倒了，只成废墟了。但是地儿还是这样的地儿，景色也非常美。 就是对，所以说还是景色是第一位的。如果好景色呢，就即使说你说这个房子倒了，它倒下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房子的尸体在那儿，然后呢，它是可能会有一些残破的瓦，然后有它原有的结构，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我们继续给它延伸它建筑生命的一个算是怎么说，就是继续用这些东西来延伸它的建筑寿命。 明白，明白。哎。那其他的不重要吗？就比如说你要找这个地儿确实山清水秀，但是去那儿的路特别不好走，没有那种哇特别好的那种柏油路，你觉得路不重要吗？ 我觉得路呢，对很多人可能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去到一个地方，那首先肯定要有路。不过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体验，就是有在大理的苍山上有一个民宿。那你说它是民宿吧，其实我们当时住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个民宿，因为它实在太破了。它在苍山的半山腰上，然后我们要爬4个小时的山，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到了之后呢， 就是人家老板想，反正你们也没地儿住，只能在这儿， 总不能再折回去。 对，但是那次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体验。因为我上去之后呢，这个民宿的房子里呢，老板也不在，然后服务员也不在，有两个住客在那住了一个月了，说是，然后看到我们之后特别开心，就终于有活人来了，就感觉， 以为是老板回来，终于来收钱了， 然后给我们炖了一大锅牛肉，然后请我们喝了大概有7-8种茶，大家聊围着一个铁炉子聊到了凌晨2点多， 嚯、 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已经 不 重 要 了。对， 是是是是是。 所以说您说路可能大家旅游的目的可能有所转变，可能是因为一场聊天或者几壶茶而去。 对，就是因为旅游的人群不一样啊。 对， 就比如说有的人旅游就是为了放松， 对 啊，舒服，或者说就为了放空自己。 对， 但是有些人旅游可能就是为了相遇， 对、 啊，激情啊，这完全是 不 哎，不一样，不一样，是是是是是。哎，那咱们再说回你们在找这些房子，在比如说你看了这个村儿，因为这个村儿你大概会有一个概念，是沙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不会在设计的时候说，就算小胖说好了，一片废墟，我重新来，你不会盖起来的这个立马就跟村里其他房子突兀了。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也不行吧？ 其实不见得，这个突兀看怎么来，怎么来判定吧。其实就说原来，之前我们在苏州时候，是苏州应该是啊，叫景德镇啊，景德镇看到有一个老房子，那个老房子几百年了，但它盖的是一个欧式的，它整个村子里都是，当时景德镇那种老的那种中式的房子，但只有他们家是一个欧式，而只有那个前脸是一个欧式的，拱形门，然后罗马柱的那种， 嚯， 但是他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其实你并不觉得一点不觉得突兀，所以我觉得，突兀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个人看法不同啊。 哎，明白。说到突兀啊，就是有时候看他们设计图确实挺突兀的。因为就是小山老师给我发来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看其中有一个建筑就跟一箭头一样。 对对。 是吧，有一个那跟一个箭头一样。我一看这设计图，我说天哪，这要搁周一就是绝对奇葩户型啊，是吧？这怎么能这么设计呢？但是后来看到了它的效果图，它好像是就是依自然的那个地形，还有跟它周围的那些植被也好或者景色也好，它是非常之搭调的。 是融进去了。 对对对。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是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村落改造的。 哎，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村子呢，有一个，其实它没有什么特点啊，它没有什么很深厚的文化，也没有说，就很难挖掘出什么东西了。但是它唯一的呢，就是产石头，石头很多。然后我们就决定用石头盖房子，但石头盖完房子，盖房子呢，可能又觉得很重。因为有甲方的嘛，甲方就觉得这石头好重啊，然后是不是缺了什么变化呀？ 嗯， 后来我们是有一次现场勘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村，因为他那个村还有人在住嘛，有一个小男孩就在玩这个纸飞机，后来突然我们觉得这个纸飞机和这个石头之间的关系就正好有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把他这个纸飞机，您说那个箭头，实际就是折纸的元素，然后加入到这个建筑里边。 哎，你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呢虽然是主持人啊，但平时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片花啊，做一些音频产品，有的时候这种是绝对是原创的，他就给你几个字儿，比如说一个叫做，比如说就民宿吧，就给你两个字儿，你创作一条一分钟的广告出来，就把民宿这事儿给说出来了。有时候我创作的时候，就老有人催我说，你怎么还不交活啊？我说我在等灵感来找我。 你说一百遍民宿这俩字儿不就行了？ 后来呢，就是直到比如说我明天必须得交了啊，明天下班之前我可能才能把这东西出来。我不知道作为你们设计师也是等着灵感来找你们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等更好的灵感来找我。 哎， 因为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月的设计时间，那可能其实我们七天的时候已经想到很多东西了， 但 是我们希望 继续想， 对 对 对， 想， 对，到最后一个时候，我们可能一直在做加法，然后到最后一个时刻，我们觉得这想了一百种方案，我们选出其中一个认为最好的， 明白， 其实也不是说一直没有灵感，只是想有更好的， 那作为民宿。就是挑选地方啊，然后怎么去盖它，去设计它。其实我倒是觉得，对于设计者来说，其实不难，因为你们是专业的嘛，你们只不过是在做加法，然后最后从这里头择其最好。 对。 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有的，对于你们来说就很难了？就比如说，好，我使的卫生洁具偷偷的，空调我都使什么什么品牌的。人们床家具都用什么什么颜色的，这些我都觉得不难，但是我觉得有些是难的吧，比如说类似于我瞎说的，什么上下水啊，什么就类似这些，这个就难了吧。 对，其实可能有一些纯粹建筑技术上的东西可能相对会有很多困难，因为每次设计可能都是一次创新。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用没有结构，只是用钢板窝了一个盒子，那可能它首先会对于工人来说，或者说施工方来说，它就是一个挑战，然后需要做试验，不能说这东西弄一钢板窝完了之后，最后啪倒了， 对呀，对呀，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说是施工方最烦见到的就是设计师，真的就是一说啊，第二天设计师要来，哎呦，所有施工人都头疼， 又改方案， 这不知道要翻多少，都白垒了，这些东西真的都想给它全拆了，你来啊，什么都没弄呢，那你们继续，是不是在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对，会有， 是不是？ 对， 那就会不会遇到有很多就是你确实没空去盯着了。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吧，好像蛮差强人意的。还有就是，你说的是我毕竟是乙方，对吧？人家甲方要求就得这么弄啊。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做项目的话，基本上我们要求自己，只要有任何问题，一定第一时间到场。因为我现在，大家在做工作室，其实并不在意说一定说这个项目我要不要做，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民宿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定义民宿，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说它是不是升级的农家乐，好像还不太一样， 不太 跟农家乐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服务功能当然是它的一种功能，但还有一种功能可能就是融入了你们包括一些建筑者们他们的一些思想和一些创造力在里边的东西，它是有刚刚您说到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我们再去看一些民宿，有的时候大家可能